欢迎光临听游天下，我是孟阳，老时间老地点就在这里等着大家，每天11点到12点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在开始我们今天听游天下的节目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公共平台搜索世界听我的这五个字。当然啦，也可以在我们的多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ne Radio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所以呢，即使没有开车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中午这个时间来休息一下，听一听听游天下。好的，今天的听游天下这个节目啊很特别，因为呢昨天有位朋友一直在问我说我要出去旅行了，但是我很喜欢火车的那种慢旅行的节奏，又想享受一种比较奢华的头等舱的感觉，那我该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偏向于火车旅行的。对于火车的幻想我曾经就有很多，在姜文的一个电影里面叫做《太阳照常升起》，里面有一个开往远方的火车，蒸汽火车，蒸汽在喷涌，火车呢就轰轰隆隆地奔驰而过，从太阳东升西落到太阳照常升起，伴随着那个背景音乐的响起，火车背后还有人追随而来。当然还有那个电影叫做《让子弹飞》，是群马拉动的火车，火车里的人呢是吃着火锅唱着歌。还有呢就是曾经看过的三毛散文里面，坐上火车去旅行，望一路的风景，观察火车上的人。其实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坐火车，我第一次坐真正的火车真的是已经击碎了我之前对于火车所有的向往。那一次呢买的是站票，红皮火车特别的拥挤热闹，而且没有空调，没有舒适的环境，更没有一个能够坐在窗外文艺的望着远方美景美呆的条件，当时差点都哭出来了。并不是说过于矫情，而是真正第一次体会到火车离自己的那个期望值之间的差距有点大。但是很有趣的是，现在对于火车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坐火车的次数多了，也不会说一定要坐在靠窗的位置，但是每一次踏上火车也都意味着远方和未知的明天，所以每一次坐火车我都很兴奋。不过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去火车站送人，因为意味着分别。春节即将到来了，相信抢春运火车票也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大家一定都在抱怨很难抢。不过呢，如果你知道印度的火车票比中国春运的火车票更加夸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他们还挺好玩的。他们会在火车车顶上坐人，火车边上挂着人，火车里边呢更是人挤人，而且他们还能悠闲自在。所以心境都是自己创造的，对于印度人的坦然和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家我倒还挺感兴趣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印度坐一次火车。对于火车，我相信大家还能想到曼谷，曼谷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铁路市场，拥挤的铁路两边每天都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小商贩，当火车来临的时候呢，商贩们就会纷纷地往后退，把火车铁轨挪出来，当火车通过之后呢，又迅速而且淡定地又将所有的东西都归到火车轨道上面。他们跟火车共处的这个感觉就好像跟城管共处一样吧。而且呢，我是有一点伪文艺的人，经常会因为某一个老旧的火车站去到一个城市，当然有一些地方还会有火车博物馆，废弃的火车站我都会去看一看，拍一拍比较文艺的照片，想象一下在每一个火车站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也喜欢阳光洒在铁道路面上的感觉，喜欢火车轰鸣的声音。关于火车站风格都不同，记得前两年的时候去吉隆坡，想去看看那个老火车站，建筑风格呢是仿清真寺的，两座尖塔中间穿梭着飞驰的火车，列车呢也专门设有女士车厢，为乘客提供所需的方便。我们当时并没有拍新的火车，而是悄悄地去了旧式火车停靠的地方，观察了一下那个运货火车斑驳的印记。 关于火车有说不完的话题，了解不尽的知识，想去体验斯里兰卡的海上火车，像千里千寻一样去寻找一下怪婆婆，也想体验一下印度阿格拉开往德里的火车，体验一下东方快车，想体验所有未知的关于火车的一切。半天火车情节，其实各有所好吧。有的人喜欢坐绿皮火车的文艺，等风来吹乱你的头发；还有的人呢，喜欢坐头等舱，享受舒适的环境。当然，更多的人可能又想要速度，又想要舒适，还想要文艺。这怎么可能呢？今天呢，我们不纠结是坐火车还是坐头等舱，因为呢，今天我们的听游天下将为大家来介绍几列火车，让你不仅仅可以文艺，同时可以舒适。这就是比头等舱还要棒的火车。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慢火车，一会儿回来。 美丽山川，而你的眼神是不会。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平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听游天下将为大家来介绍几款比头等舱还要厉害的火车。第一列呢，就是亚洲东方快车了。亚洲东方快车呢，是1993年开通的，是欧洲东方快车的亚洲版。车上的设备和服务完全参照五星级酒店的标准，是亚洲非常少见的豪华的快速列车。列车上啊，每一位旅客都有独立的房间，可以享用到丰盛的东西方的美食，而且服务人员服务非常好，还是盛装相待，好像置身于欧洲贵族的生活当中。它的起点呢是泰国的曼谷，途经桂河大桥、华欣、春蓬、素勒他尼、和爱、槟城，终点是新加坡的吉隆坡。亚洲东方快车是首辆穿梭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之间的列车，从泰国出发，经过有传奇色彩的桂河大桥，感受着泰国东北部的原始森林风情，还有吴哥市的神圣文化遗产，一路行驶到马来西亚，沿途呢还可以看到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乔治城和安华利斯堡，然后经过跨越柔佛海峡的著名海堤进入新加坡。火车上的窗户呢一般都不大，不过这列火车上的窗户可是落地窗。当你坐在这列火车上，茂密的丛林、蜿蜒的河流、唯美的寺庙教堂、如画的南洋美景都可以透过车厢那大大的侧窗尽收眼底。而且呢，这列火车啊还专门设置了一节观景车厢，为乘客呢提供了充足的活动和观景的空间。在这列火车上，你可以有土豪般的睡觉姿势。它呢拥有很多间豪华的房间，从最普通的单标、双标，再到尊贵的总统套房，一应俱全。最重要的是私密性非常的好，每一间客房还配有专属的私人管家，而且是24小时服务。在火车上并不是玩玩手机、看看小说、打打扑克那么单调的娱乐了，这列火车上有非常丰富的休闲设施，比如说有钢琴酒吧、阅读室、豪华的餐厅以及交易厅，绝对不会让你虚度在火车上的时间。很多人就会关心了，这列火车的票价是多少钱呢？亚洲东方快车的价格啊，是按3天的行程来算的，每个人1861.2英镑起，大概合人民币17495元。哇，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土豪呢？所以如果想炫富的话，坐头等舱都有一点点逊色的感觉。豪华火车精英号豪华列车，跟湖南的精英节应该不搭边吧？被誉为会移动的五星饭店， 它呢是有21节华丽的客车厢，沙皇时期风格的酒吧，还有富丽堂皇的餐车。这一列横跨俄罗斯的火车极地之旅，宛如聆听柴可夫斯基演奏着气势磅礴的交响曲，无疑是全球特色旅宿最佳的代表。起点呢，就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途经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伊朗境内马什哈德、伊斯法堪，终点呢是伊朗首都德黑兰。行驶在西伯利亚铁路，全长9288公里，跨越了8个时区，覆盖了世界上1/4的路程。而这一趟精英号列车来往于莫斯科、海参崴、蒙古乌兰巴托之间，轻轻松松地横跨了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辽阔的西伯利亚冻土带及针叶林草原，足以让你尽情地穿越西伯利亚，饱览俄罗斯壮丽的极地面貌。同时，你还可以在旅途当中参观太空发射站，游客可以学习俄语前往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太空发射站，参观铁路博物馆，以及前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应用艺术博物馆参观游览。在精英号的餐车服务也可以说是媲美一线城市的5星酒店，餐车内呢提供各国的高级料理，仿佛来到了巴黎米其林餐厅。当然车上也有传统的俄式料理，著名的罗宋汤、黑鱼子酱、贝加尔湖的欧姆鱼，还有各国的美酒佐餐。而且呢，餐车是24小时提供各种的茶点饮料的服务。豪华对于这类列车可以说仅仅是标配，车厢里的装潢几乎是巴黎博览会上最高贵的材料，贵族的气质非常的明显，液晶电视、地板供暖、干湿分离的私人浴缸一应俱全，每一个房间还有大型的落地窗，可以欣赏令人屏息而且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美景。这趟列车对旅客的意义远远不只是交通工具这么简单，而是告诉人们用最合适的速度和方式来欣赏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列车票价按17天的旅程来算呢，每个人是14760英镑，约合人民币135464元每人。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传统印象当中头等舱已经是很舒适的了？原来坐火车也是另一种奢华的享受。不过还有更奢华的火车，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

从雅尔各答开始到新德里为期一周的旅程，每晚最低的票价为$800，最高级别的总统套房呢，每晚要价$2500。这个套房占据了整整一个车厢。它的起点是从孟买，途经阿丹陀的中世纪山洞以及拉贾斯坦邦的堡垒和宫殿，最后呢到达新德里。印度是一个非常古老而且神奇的国度，不论你是醉心在天竺的佛国传奇，还是沉迷于泰姬的爱情故事，又或是印度的美丽景色，或者是最真实的农村风貌，如果你搭上那一趟最拥挤的列车之后再来到这一趟列车，我相信你已经充分地体会到了印度的魅力了。这列印度王宫豪华快车呢，可以搭乘88人，哎，这个数字也是比较吉祥的。列车呢只有23个车厢，其中14节为住宿车厢，分为总统级、套房级，还有 junior 套房级以及豪华级四等，最多呢仅能服务88位贵宾，简直就是帝王般的享受。其中呢，这列列车的悬吊系统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可以把晃动感降到最低。房间内有浴缸就不足为奇了，最奇特的是它还提供了浴缸泡澡，不愧是铁道上的5星旅馆。再来说一说这列列车上的餐厅，餐厅呢分为西餐和印度餐两类，不同的主题餐厅各有情调，乘客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用餐环境，而且餐车上的厨师是来自英国的专业厨师。大家都知道，一般坐火车啊都是到站才能下车，停留时间也就是2-3分钟，最多可以放放风。但是这列列车，旅客们可以在中途站下车参加当地的各种活动，比如说沙滩酒会、骑象彩喷等等，完完全全增加了这个行程的丰富度啊，时间上面非常的充裕。哎，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就是这列列车的价格是多少呢？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这列印度王宫豪华快车按7天旅程来算的话，它的价格是每人4800英镑，约合人民币44060元起。哎，那么88个人的话是多少钱呢？它这一列列车，哇，算不清了，数学不太好。离开印度，接下来回到加拿大，坐上落基山登山者号火车环游温哥华。落基山登山者号算得上是火车当中的高富帅了。这列火车呢是属于观光火车，曾经7次荣获国际旅游杂志颁发的世界一流火车旅游体验的世界旅游大奖。而且呢，在这列火车上你可以有一种看电影，大家都知道有 IMAX 嘛，坐在这列火车上面也有那种 IMAX 的赏景姿势。坐在拥有超大圆顶玻璃车窗的车顶车厢，会有360度冲击眼球的景观。而且呢，这列列车只在白天运行，因此你不会错过任何沿途当中的任何美景。在途中你可以看到荒野、黑色的火山熔岩峭壁、大峡谷、冰川湖、湍流不息的小河、大羊角，甚至是黑熊或者是灰熊。更刺激的是，游客们还可以下车去追寻野生动物的足迹，游览优鹤国家公园以及哥伦比亚冰原。都知道，如果你想去大落基山脉冒险的话，一定要准备充足，比如说雪鞋、大衣等等等等。但是只要你坐上这列列车，不需要雪鞋和大衣，只要舒适地躺在列车的活动椅上，或者站在玻璃的观景甲板上，就可以在加拿大落基山脉来冒险，饱览哥伦比亚和加拿大的惊人美景。无论是如画的田园、崎岖的峡谷，还是陡峭的悬崖，常规的交通工具都无法到达的地点，落基山登山者号可以带你去。在落基山登山者号的餐车是非常讲究的，红色的座椅、暖色的灯光、洁白的餐布、锃亮的刀叉，跟电影里面的场景有点相似。餐车上面选用的食材呢，都是落基山沿途的食材。当列车驶进不列颠哥伦布省，充满太平洋气息的美食就扑面而来。 落基山登山者号呢是按8天的旅程来算，那么它的价格又是多少呢？它的价格是每人2430英镑，约合人民币22,318元。 我拒绝更好更远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 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您现在继续选择收听到的呢就是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要坐着火车游天下。其实说实话，我是有一点点火车小情节的人，虽然说没有系统并专业的研究过这个轨道和火车，但是呢走到哪里都喜欢拍一拍当地的老式火车站，大概呢就是有点小文艺或者是伪文艺，喜欢这种比较怀旧的感觉。 不过呢，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你，一定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有这样的火车小情节，会想象着哎，有一天自己会拎着一个非常复古的行李箱来到各种各样形形式式的火车站，哎，偶遇一个帅哥暖男鲜肉等等等等啊。而且呢，很多电影导演也非常喜欢拍火车，有的呢拍得非常的唯美，有的呢拍得非常的诡异。前一段时间呢，看了一部僵尸电影，叫做《釜山行》，好像是在动车上面拍的吧。最近坐动车的时候都有一点点心理阴影。不过呢，对于火车，大家都有一点点的固有的印象。今天呢，就来打破你的固有印象，火车原来也可以像头等舱一样舒适和奢华。前面说了几个，相信它的价格已经颠覆了你的价值观。接下来我们要来到威尼斯了，坐上新普伦东方快车。它的起点呢是英国的伦敦，终点呢就是威尼斯。它是欧洲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列车，威尼斯新普伦东方快车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且不说它途经欧洲大陆最美丽的地段，精选了欧洲大陆最富魅力的地方，把欧洲大陆最美丽的绝美一网打尽，单说它这个东方快车的名号，对中国人来说就并不陌生。阿加莎·克里斯汀和他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在中国就家喻户晓。哎，没看过，好吧，回去看一看。东方快车的餐食呢，每天早上都会由服务人员专门的直接送到你的包厢。早餐就非常的丰富啊，包括果汁、奶油小面包、果酱、乳酪、热巧克力或者茶在内，非常丰富的早餐推到你的包厢。同样，每个下午欧式的下午茶也会直接送到包厢里。既然说到用餐，那么它的餐具也都是高级定制的，墙上呢挂着非常厚重的褶皱布帘，床上呢铺着细棉布被单，餐具上印有设计师的标志，有非常高级的换洗用具，闪闪发亮的水晶装饰和镜子上没有一点点的痕迹。据说它的卧铺啊是纯手工制作的，车厢依然保持着当年的精致，包裹了新合金的车厢结合处，所有的螺丝钉都精准地垂直于接缝。而且呢，这辆东方快车还有专门的情侣包厢，虐一虐我们这种汪汪汪的人哈。每一对情侣呢都可以拥有一个单独的车厢，哎，坐在咯噔咯噔的车厢里面享受其中的浪漫。但是浪漫的代价呢就是昂贵的价格啦。从巴黎到威尼斯的单程票价呢是1200英镑，途中呢会经过秀美壮丽的山河河流以及乡下唯美惬意的田园风光。列车的总价按照8天的行程来算，每个人呢是2210英镑，约合人民币20296元。 用独冷定周长，要少却少忘，我最不等于遗忘，我最不。 说完了欧洲，又说完了美洲，再来非洲吧。非洲之傲豪华列车，这是有着10多条线路的，穿越了非洲大陆的5个国家。非洲之傲已经成为了最豪华列车的代名词，它呢被誉为陆地上的游轮，铁轨上的移动皇宫。这个名头真的是可以想象了哈。沿途的风光更是令人啧舌，这列火车呢包括大大小小10多条的线路，穿越了非洲大陆的5个国家，非洲著名的风景区也几乎全都囊括在内了，瀑布、高地草原、荒漠、历史古镇、山野相间，而且呢还跨越了南回归线，沿途的风景层次多变，让既有人文风光也有野生动植物相伴，可以说是很多人人生当中最值得期待的一条线路。车上呢可以来容纳72名乘客，最多哦，每一名乘客都拥有私人的专属火车站。出发之前呢，乘客们在站台上可以享受到香槟酒和红地毯的待遇，而且呢，列车的创始人会专程的来到站台迎接每一位乘客，并致欢迎词。它呢还拥有世界上最豪、最大 的列车包厢。非洲之钥呢共有三列，列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有创始人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古董，并非仿制品。很多车厢呢都有150多年的历史，经过重新装饰变成了维多利亚风格的流动五星级酒店，非常的豪华，可以媲美皇宫。而且呢它还拥有全球最大的列车私人空间，最大的一个房间占了一节车厢的1/3。车厢呢是全木结构的，地板可以加热，还有独立的空调和24小时的热水浴缸。最吸引人的啊，就是它有6扇可以随时自动开启的大窗户，供你来观景。而且呢，房内还准备了防风镜，你可以把头探出去欣赏风景，眼睛不会被吹得难受，是不是很贴心、很人性化呢？除了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活动之外啊，列车呢也提供了休闲车厢以及尾部的观景车厢，可以得到更大的活动和观景空间。而且呢还可以让你跟其他的一些朋友相互认识和交流。非常关心票价了，对不对？非洲之傲，哎，这个非常傲娇的列车究竟值多少钱呢？按照6天的航程来算，每个人是3250英镑，约合人民币30518元。哎，这才是真土豪！听完之后，感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下一次呢，就不要坐头等舱了，还是坐火车吧，既可以享受到刚刚好的速度，同时呢还很舒适。既然出去旅行，就一定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交通方式，不论是火车、飞机、邮轮，还是自驾，亦或是走路、骑行，只要你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方式，这次的旅程一定是快乐的。好的，这里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下一期的听游天下呢，将由你做主。如果你想听到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或者你有什么疑惑，都可以来问我。当然，有什么建议也可以来提给我。下一期想讲什么内容，由你说了算。微信搜索公共平台"世界听我的"，将你的想法告诉我。好了，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拜拜。